而意识持续不断地制造和生产着各种各样的念头，无意识地抓取外界的信息，进而自我编程，形成各种信念框架和概念群，不管是喜欢的还是厌恶的，即使你不看他们的时候，也在持续不断地抓取着。自我必须依靠这一切的外界坐标，我是谁，我的世界是怎样的，我的经验，而寻找存在感。当我们认清了心智正在干些什么，我们管它叫意识活动，这是我们的清醒状态。我们的意识在不断的感受，念头和念头之间不断的转换着，在各种各样的信息之间来回的切换着，在概念和概念之间变换着，一个接一个，持续不断，永无尽头。而觉察是对意识整体的直接洞察，是对心智活动的全面关照。心智活动就好像是一汪潭水，持续不断地活动着，即使表面毫无潮汐。你一瞬间把自我等同于某个很特别的涟漪，依附于上面，然后你把它叫做我的想法。所有被意识到的都是心智活动和感官情绪，但觉察是对意识的整体洞察。而在日常生活当中，真正使我们坐立不安的，是我们与自己意识与那些情绪、感觉、记忆、经验认同。自我如此执着于这一切，并与之认同。当我们发现能够审视自己看似带来各种苦难的各种问题，我们便已经脱离了苦难。但凡能觉察痛苦者，本身是没有痛苦的，让人恐惧的，剥离了所有情绪的缠绕，它也只不过是其恐惧本身。所有的一切来也好，去也好，你无得也无失，只是观察着它擦肩而过，认出他们并不是那个真正的觉者，真的没有什么好放不下的，所有的一切自然消退。我们为了体验自我的存在感，而假装有一个分离的自我，以主体的方式来体验这一切，而其实所有的客体，也就是说所有的感知、意识，通过各种虚妄的疆界、边界，而产生出来的分离、孤独的概念、信念结构，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体验。其实我就是所有一切的此时此地。这是为什么《心经》里会说，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空不异色，色不异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从来只有一连串的造作在行，并无造作之人，一切真实不虚。那么还有什么让我们看似有一个精炼的自我主体存在？所有的体验过程，一个所谓的线性流畅的时间概念，真实存在和它的表面现象的呈现之间是什么关系？海浪和大海之间有某种关系吗？真实能够让非真实的表面现象呈现，也同样导致了表面现象的消失。一连串相续不断的瞬间表面现象，营造出时间的错觉。然而无时间性的真实存在却是不动不变的。所有的变化必须有一个不变的稳定背景，它就是它自己的背景。一旦你在你的内在中发现了它，你就知道自己从未曾失去这独立的存在本体。 它不依赖于所有的分离和分割而完整存在，但不要试图在意识活动中去寻找它。你不会在意识活动中找到它。别到处找它，因为没有任何事物能把它包含进去。正相反，它包含所有的一切，一切，并且能显现一切的事物，就好像白天万物可见，而此时你却看不到光本身。人们常把永恒想成很长很长的时间，千万亿年无止境地延续下去。回想一下，我们是否都体验过某种瞬间？它真的超越了时间、过去和未来，在那一刻相遇。当我们出神地望着眼前的美景，当我们在爱人怀中消失片刻，或是任何一个让我处于狂欢和恐惧的事件中，谁不曾有过这样忘却时间的刹那经验？那些经验的共同点在哪？当我们完全融入当下的那一刻，时间就好像凝结了，变成了永恒，超越了时间性，那便是永恒的刹那，既无过去，也无未来，既无先后，也不分明天或者昨天。来，让我们一起思索一下，我们是否能够找出或感觉到此刻这一刻经验的开端？当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它究竟有没有开始？反之，当下这一刻的终点在哪里？你永远不会觉察到此刻的结束，即使在你死亡的那一刻，经验的主体自我既已经死了，那个去经验的主体便不可能经验到那个终点。当下的这一刻，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时间并不存在，而当时间一消失时，便是永恒。我们每一个人都常常活在昨天的梦魇，或者是明天复明天的时间幻想中，几乎所有的精力都耗在回忆或者是期待上面。感受一下此刻的念头，你不是为了过去而烦恼，就是为了未来而操心，后悔和遗憾过去的种种，害怕未来会自食其果。人们把当下这一刻同过去的罪恶感或者是对未来的担心纠缠在一起，迷失于往事而不可自拔，迷失于未来而焦躁不安。想象一下，没有过去任何伤痕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那么，没有未来的杞人忧天又会是怎样的？其实我们并不劝学员去暂时忘掉过去，或者是未来。我们说，根本就没有一个叫做过去与未来的真实存在来表达时间。时间只是永恒上的一道界限，不用抗拒或者是去除它，它只是一个幻象，根本不存在。在我们的共识意识，或者说是我们把它叫集体意识，将永恒的当下三分为昨天、今天、明天，也就是过去、现在、未来。既然永恒不是无止无尽的时间，而是超越时间的当下一刻，那么我们现在便将注意力集中于当下的经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时间的踪迹，究竟有没有从过去到未来的时间之流？在日常中，我们可以试试将注意力集中于听觉，留意各种声音的起伏变化，可能会听见人们的交谈、孩子的嬉戏，或者窗外车流声、风声、 雨声，这所有的声音，是不是都只是当下的声音？你无法听见过去的声音，或者是未来的声音。你能听见的，仅仅是现在的。所有的五蕴，也就是你的五种感官的直接知觉，都属于当下，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是不断变换的当下。一刹那的当下，如此的短暂，却都是永无止境的，不断变化着的一种感官而已。更有趣的地方在于，并没有任何的独立主体去经历着所有的觉知。那么，我们回忆往事，这个回忆的经验，难道不是你当下的经验吗？当我们记起今天的晚餐，回想起那一桌的饭菜和身边吃饭的人，这一刻，我们是真的坐在桌子前面品尝着食物，并和回忆中的那个人愉快地交谈吗？我们所经验的并非是往事，我们所记得的事情都成了现在，融入到当下的经验里。记忆中的往事透过当下的经验重现，当它重现时，就已经变成了现在的经验。我们永远无法直接体验到过去的往事，也永远无法体验到未来。我们知道的只是预测或期盼而已。他们都和记忆一样，实际上只是当下的一种经验。所有的时间都包含在这一刹那中，所有延续的时间都成为一个永恒的当下，没有过去与未来，除了这永恒的当下以外，并没有时间。所能经验到的，不论成何种的相貌，都属于永恒的当下，永恒的现在。每当回顾往事，过去是那么真实的躲在身后，我们把回忆当成现实，把凭空想象的预测当作未来，动念。当你想要活在超越时间的那一刹，当你想要活到超越时间的那个当下的时候，其实你就落入了时间之中，念念不忘，生生不息。人们就这样的时刻创造，并且体验着一步又一步的轮回戏剧，玩得不亦乐乎。一时端坐，但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坦然寂静，即是大道。所有的存在里，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剩下的所有一切，所有的经验，所有一切的问题和答案的总和，就是那个并不存在的我，但是它又是真实不虚的存在。对于这个永生不灭的存在来讲，一切只是体验，无关好坏，无关痛痒。而我们之所以会感到痛苦，是因为每个人每天都在画圈，创造出一个虚幻而独立的自我。这个外在的自我套子，是由无数条从小被原生家庭灌输的，由于各种经历而产生的经验，再贴上标签，随手加上一些结论和评判而成，就像一个巨大的线团，错综复杂，看似毫无头绪，处处对立冲突。每一天我们在做的，在说的，每一个决定，每个行动，甚至每句话，都是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凭着这个属于自我的范围结构而产生自我界限。任何一个决定不过是在选与不选之间划分疆界，在我是与我不是之间。当你坚持某种信念，不过是你认为对与不对之间，然后尽全力去追逐前者。法治体系 在合法和违法之间，战争在敌友之间，伦理道德在彰明善恶之间，医学在疾病与健康之间。从一个小小的愿望到狂热的欲望，处处显示出生活中我创造了一个怎样的自我。而每一天，你的每一个概念，使这个自我都更加的固化。于是，由于所有的定义，就有了你必须怎么样，如果不这样，就会怎么样。因为这些概念，所以有了标准。因为有了标准，所以有了满足或失落。其实，一切都是关于意识创造物质实相。海洋里造作的潮汐，卷起一排浪花，一个又一个的波浪此起彼伏。每一朵浪花形态都不一样，彼此互异。就好像造物这总体意识经验里，所有即唯一的存在，每时每刻都在表达着它宏大而且绚丽的创造力。我们可以把那些浪花或者浪花上分化的小浪花作为各种个体意识，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意识或者是你的自我意识。当潮汐将至，似乎浪花上演绎着各种喜怒哀乐，有一些是很痛苦的内缩，有一些是欢喜的展开双臂，还有一些万分恐惧的假装自己溺水了，各种各样的都在这里。那是否抗拒的意识能够带来一定的拉扯，而影响到浪潮的强度，或者怎样？那么其实越少的心智和意识的参与，就能够越融入这个整体。整体意识，它就像是海水本身，在海水与波浪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区分。海水在所有的波浪中，这样的回归是时时刻刻发生的。谁能分得清楚每一朵浪花里的海水，到底是不是？还是前一刻的那些，我是谁，根本找不出这个边界。我只是感知和意识活动的总和投射而已，边界只是虚妄的幻觉。而人们常常试图努力去练习各种法门，阅读各种书籍，瑜伽、静坐、祈祷、诵念、斋戒等等等等，用这些法门去达到去除障碍。而当你去试图去除障碍的时候，其实就是承认那些障碍的真实不虚，越抗拒越肯定，而强化了这个幻觉。而不断的追寻，就好像从一朵浪花跳到另一朵浪花，不断的穿梭在浪涛中去寻找海水。其实你是忘了，你本身就是海水，你又怎么能够在浪花中永远寻找着把身体打湿的方法？哪里还需要任何的方法和途径？对于一体意识的了悟，并非是靠任何方法所达成的未来境界。如果可以达到，那么也必有一个开始，那么在这永恒的当下便尚未存在。这个就是永恒的当下每个经验的真相，无处不在，除了当下以外别无他物。这个游戏的本身就是生命，而生命就是我们是谁。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呢。自我必须有一个存在感，问题的本身创造了答案，而存在因答案而得以存在，而我既是这答案也是存在。在这本来如是的世界里，无善亦无恶，无胜 亦无烦，无生亦无死，心无疆界，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那我记得马哈拉西也曾经说过，既无创造也无毁灭，既无命运也无自由意志，既无羞耻也无成就，这便是最终的真理。这不是完成，而是真正的开始。